换维护欧洲和平、防止令局势进一步升级等议题，并感谢美方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拜登上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度通话，拜登话若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招致制裁同美国增加在欧洲的存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拜登明确表明，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同盟友将作出果断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3点，跌64点，成交金额19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6.45元升9.5元，盈富基金23.45元跌6仙，腾讯控股457元升2毫，阿里巴巴115.1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3.12元跌4毫。美团是224.8跌6毫，快手73.95元升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541，瑞士法郎8.54，欧元是5.656，加元6.158，新西兰元5.331，欧元是8.856。每磅日元对港元6.769，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1.547。港金报17,02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34美元，卖出182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在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锦田公路去返林锦，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返林锦公路方向近八乡警署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七星岗对出。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八乡警署对出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七星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龙盘苑。在新界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葵芳阁对出。就是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葵芳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紧要。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

内心渴望。 若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怨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梅艳芳、李宗豪，迈向新一天。 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怨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开始我哋新一年新一天。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 只要人拥有呢个理想，我相信每一天咧都有新嘅机会咧，新嘅希望带俾我哋嘅。咁而我哋今日咧，风骚快人系呢个新年之后咧第一次 啊！冇错，我同大家见面啦吓，系啦，啱啱过咗嗰个除夕同埋新年，我究竟你做咗啲咩嘢啊？ 你好咩？ 你有回顾我还好，我只可以答你我还好。如果大家知道我做咗啲咩嘅话，就应该要好好地去。珍惜自己，即系能够做到嘅嘢，就快快脆脆趁自己仲做到嘅话，有心有力就去做啦。系嘅、 其实阿锐咧，我点解今日成日想叫你锐姐？ 唔知道啊，我都觉得你成日都做锐姐、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但系叫亲锐姐硬嘅背后有啲嘢。 其实我好硬耳噶， 唔系啊，而系因为头先咪后咧，我听完阿锐讲佢嘅呢个周末咧，去咗行一个好难行嘅山啊嘛。其实我系心里边咧，我系佩服嘅， 我都系， 因为咧体能咧有时咧对于。唔好话我代表我自己，体能嘅训练或者系一啲嘅挑战咧，对于我而家嘅呢个年纪，有时系冇得夹硬嘅，即系真系你真系你想行行唔到，你踩唔到，踏单车吓，所以我都话其实不过咧，因为你克服咗啦嘛，你行咗一个好难行嘅山， 冇错， 咁我会系佩服啦，同埋我若欲试啊，其实我头先听完你讲咧，真系咁难，我忽然间有少少想约埋马老师咧一齐去挑战呢个咩啊八仙岭啊嘛， 我头先话征服咗八仙岭， 我头先话组团你有冇人？ 貨， 我係唔會附和你 嘅。我唔覺得你真係有呢個誠意。 唔係嗱，你一定要行，我一定行，唔一定要行八仙嶺嘅。例如你一啲，譬如話 行六仙嶺係咪你 學鬥啊？即係一啲簡簡單單啊，大家 行廣播道啦，不如好冇。 唔係對於你嚟講，咁呢啲就唔係挑戰啊嘛。即係若果你 係咯，對我嚟講係 冇錯。所以你講得 佢行到樂富都係挑戰。 冇錯，每一個人其實基本上你嘅挑戰都可以係可大可小 嘅。不過真係嘅，不過温馨提示就係最好揀一個自己體力可以應付到嘅，就唔好夾硬。即係有時候我以前細個咧健身院咧，見到啲人咧舉好重嗰啲 杠鈴啊嘛， 杠鈴咧係舉唔到㗎。係 啊， 舉唔到。 其實咧嗰啲師兄咧都同你講：喂嗱，唔好舉自己舉到嘅，舉自己舉唔起嘅，咁你肌肉先會膨脹㗎。 啱。 咁咧佢就揾一個人喺側邊幫你，你已經冇力㗎啦。其實佢再嚟再嚟，佢輕鬥住，但係呢個其實有少少危險性，係咪先？你頂唔順就頂唔順㗎啦嘛，一甩手點算啊？ 係 嘛， 太危險啦。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 多謝。簡介一下你， 我係完全唔覺得驕傲嘅，因為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好痛苦嘅一個精神上面嘅克服。咁但係因為問題係同我一齊行嘅嗰班朋友，我反而要多啲掌聲支持佢哋，因為佢哋基本上係好 fit 嘅一班後生仔，肯同我玩啦。第一，第二嘅就係佢哋嘅態度係會令到我先至能夠可以喺咁。 辛苦嘅情况， 困难嘅痛苦之下嘅话咧，我仍然系要继续，因为我已经冇退路啦。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呢一条路线危险系在于嘅就系佢冇得走，你系要行嘅时候，你就只可以行不全程或者败步。退后，即系你败步，你就你输，咁跟住你喺中间个位置就原路行翻去你自己个起点， 即系冇 shortcut 嘅，你唔可以，因为咧有啲嘅郊野公园咧，佢咁样嘅喺个起步嘅时候咧，你有啡径、蓝径、绿径咁样你。短啲嘅就六径，再长翻啲，咁你跟住自己嗰个心路历程啦。你觉得自己哇唔好啦，阿马老师话我行落乐富都脚 远，我差唔多啦， 我拣最短嗰条啦。但系呢啲系冇得拣， 冇得走。咁我哋行完之后，我头先同阿小白，我哋其中嘅一位山友啦，佢成日都行嘅。跟住佢话俾我听，佢就吓，佢就两只眼睁到大一大。我咩事啊？八仙岭，我行晒。佢话你行晒全程，由边度行边度走。我就话我咪就 系 由呢个学斗水塘嗰度开始行，一路行行到去呢个大美督嗰度走。佢就话咁系全程咯，咁我就话佢就话即系其实都会佢话，但系你系冇得走噶咯。如果系嗰条路径嘅话咧，你系冇 shortcut 嘅。咁我就话我系啊，咁佢行咗几耐？我行咗六个钟，我系冇谂过嘅。因为最初嘅时候我哋系十一点钟开始行，咁咧就系嗰班细路仔同我讲嘅就系话咧，我当然话佢哋细路仔，因为其实佢哋都真系比较健康同埋比较 fit 嘅。佢哋话三个钟就行晒噶啦，咁其实三个钟就行晒咧，我行过嘅，咁我就知道应该系冇问题嘅。但系其实冇谂过嘅就系佢个高低起伏。又上又落又上又落，或者係有一段咧，你不斷咁樣向前咁樣去向上咁樣行樓梯嘅話咧，係對你自己係一個好大嘅挑戰。而喺尾段，佢只要不斷咁向下落嘅話，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如果你話你行上去有啲落下上下落下咁樣嘅話，好可能你嗰個平衡你就會冇咁辛苦，因為你嗰啲用嘅肌肉唔同。咁但係其實問題係佢就係一個咁樣嘅挑戰嘅情況之下，我唔係太 fit， 但係我仍然要做咯。 因為冇得停低嘛。 冇得 停硬上， 系啦，同埋就系因为佢话俾我知，我亦都轻视咗呢一件事，我净系得带得一排细细嘅朱古力，同埋即系带一啲水。 你梗系啦，带自私朱古力，你带多少少， 两啖食晒， 系咯， 佢嗰排朱古力 俾人 都挨唔到十分一程啊，已经消化咗啦。 因为佢哋嗰一班人同我讲，我就话三个钟头你咪已经可以行晒，咁甚至乎已经一路喺度行紧，我就喂一阵间你去大美督，我哋食乜嘢啊？佢因为十一点钟谂住嘅就系十二一二就已经到啦。 系啊， 食个 lunch 啱晒，啱晒， 啱 到最后咩时候？我哋落山嘅时候系5:25，我死都会记得呢一个时间。 但可能有三个钟系因为阿 Sarah 咧，所以先要吞迟。 冇错，就因为我，佢哋不停同我讲，我就话不如咁啦，你哋行先啦，我行喺后边。佢话唔得， 因为 一定唔可以。 危 险 啊， 冇错，所以即系嗰一日，其实1月1日都好多人行山。佢话但系我哋系唔会放弃你嘅，就系呢一句说话。 感动啊！ 系啊，我哋永远喺你后边。佢就话咁多个人里面，五个人里面嘅话，你行第二或者。你行第三，但你一定唔可以堕后。你堕后，你有咩事嘅话咧，我哋会唔知道你去咗边度。 系啊， 咁就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哇！我又试过就系用四脚爬啦，因为有一啲 比較係大級嘅樓梯，我已經係痛到我隻腳係已經行唔到 啦。下樓梯要爬上去啊！ 我要爬。 咁你真係好攰喎！ 我好痛，因為我個舊患，我個左腳咧，其實我係拗過柴嘅行山。咁咧，我唔知點解行下去到有某個位置，我太攰啦， 觸動 我不斷咁樣就住佢。去到一個位嘅咧，就係你會見到佢就你感覺到自己即嗰兩個嗰個鉸咧係拍唔啱位嘅，佢係磨住磨住咁去，你每行一步都係痛苦。咁我就要就住就要。用你另外一只脚去走啦，走到咧根本咧你就系、是、你啲肌肉系错晒， 于是佢变成一只忽忽， 系啊， 忽忽先系咁，忽忽先会咁。 我想问当时山上仲有几多只忽忽啊？ 除咗揸住一只蕉嘅之外， 系啊， 完全百分百一只忽忽， 系啊。 我真系觉得自己好遗憾，你知唔知啊？喺嗰日行山嘅话咧，男女老友乜人都有， 但有冇其他忽忽啊？ 冇嘅，冇忽忽， 得一只，得一只， 得一只，呢只呢忽呢个忽忽嘅马骝唔 个皮啦，啲小朋友。我见过阿妈咪啊，嗰只系咪忽忽啊？系啊，忽忽啦。 有啲细路仔好细个，我好早自然开始已经见到佢啦。佢系行不全程，仲要攞住 细路仔梗系啦。佢成个底都系新嘅， 得噶，好攰嘅，啲扭抱啊，扭眼瞓啊。 如果带得去，可能行惯咧。 又唔系，我见到佢有几下咧，佢都坐咗喺啲位嗰度咧，我哋就爬过去啦，即系我哋爬佢头啦，就见到佢坐咗喺个地下嗰度咧，就扭佢。 失败者 咁，你就话：，仲要行几耐？ 你都可以咁噶，你可以对你身边嗰啲人 系啊， 佢阿爸先劲啊， 你搲翻住佢阿爸啊嘛， 我都想问啦， 系啊， 系啊，同佢讲话就到啦，不停同佢讲话就到，其实 咩叫就到啊？就到即系几耐啊？ 三日咋？ 哎呀， 不过同佢讲话就到， 当你咧扮咁啦，扮紧一只忽忽嘅时候，你可以谂啊，我一去到大美督食咩？咁我相信呢一个咧都系吓以前嗰啲咩望梅止渴啊嘛， 系啊， 即系鼓励嗰啲军人咁样，咁你咪谂下去大美督可以食乜啊？ 我好早我已经同自己讲，我就系话。其实我只需要唔好太拖累佢哋，我行不全程就算啦。有几个位其实佢哋都有同我讲噶，不如唞下啦。我话唔好，我要挨埋佢。 其实唞仲辛苦嘅，因为你一唞你唔想起身。 我梗系知啦，因为其实咧我系经历咗啲乜嘢咧，我好肚饿啦，我好攰啦，同埋我好冻，因为上到山其实嗰日咧系冇乜太阳。 嗰日应该唔系好冻 但系我个装备 山冻啊， 我个装备唔系咁适合，因为佢同我讲系三个钟头，系六个钟头定系三个钟头嘅话，你个装备系完全唔同嘅。因为若果佢话俾我知系要咁耐。我起碼我會帶啲嘢食啦，我會帶件衫去換啦，同埋就係即係你要有啲嘢咯。 你有冇嗰啲士的凳啊？ 我冇士的凳，我就唔會嘅，但我係有嘅，即係行山嘅、行山杖。 婆婆篤住篤住， 但 係 問題 係 我冇嘛，因為佢話俾我聽係三個鐘啊嘛。 周地都坐得啦，使乜要凳咁 唔會，咁我又唔使 咁 係好肉酸啊！嗬， 即係你婆婆啊，大佬，誒，等我開張凳坐下先，有啲帆布牀瞓好唔好啊？你真 係係咯，又唔係呢啲嘢，係咯，即係唔係要呢啲嘢？但係你話即係要行山杖係要咯， 帶個雪櫃去啊？誒，攞翻個雪糕食。下先， 你上到山顶有冇唱唱首歌啊？ 带台麻雀去打好唔好？ 打台麻雀好 喎。我觉得我完成到已经算系好好 啦。 但系沿途嘅风光，我一滴都睇唔到。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马老师，我知道你应该带啲咩去啦。你个带多个人去，个人咩嚟？哎，我唔行啦，你孭我啦，咁样啊？ 有嘅，嗰阵时候我哋行山嘅话，你可以揾一啲即系攀山嘅人陪你一齐嘅、嗯，甚至乎嘅就 系 你带几个人攞上去煮饭俾你食都有嘅、 啊。 但系嗰啲系行几日？ 道会啦， 道会咯。 我食咖喱鸡，食咖喱鸡， 佢行快啲，你行快啲。 我想问马老师，你最近一次行得比较远嘅系几时同行几耐啊？ 前日咯，行落九龙塘。 佢都唔会啊，我谂都唔会。 我觉得佢唔会。 台门口一出去就小巴， 唔系的士，佢有 嘅，佢见我 急步落去啦，我有行落去落阔嘅，但行上嚟就好少啦， 咪咯， 行 因为你感觉你落去系落斜就舒服啲，系咪？ 其实唔系对个膝头哥唔好，我都知道。 唔系咁，你最近一次行得比较远系几时？ 我睇下先，好似都有 八十年前 个好远， 八十年代，又不是八十年代， 这么放心的爱。 唔記得行都有 嗱，佢唔記 得，唔記 得 已經好耐， 好耐啦，係啊， 佢唔好意思話冇，佢唔記得，係啦， 唔記得，唔記得咪比冇更耐， 從來未試，從來 從來未試過，就話從來未試過， 行都冇行過，咁你點能八仙嶺啊，大佬？你嘅行嗰叫升仙嶺嘅，一行你就升仙啊，大佬，下一秒你都升咗仙啦，你 唔好咁樣睇小我，我兩個願望先嚟征服， 你行 先嚟征服炮台山，下一个钻石山， 跟住青山。 不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有一成望月楼的个案传播发生在上个月27号，起码要计算14日潜伏期，现时全部涉及的食客未检测齐，未能重组如何传播。但是他说，当日确诊机组人员坐近餐厅门口位置，如果曾經有咳嗽，可能有短程空氣傳播，經過的人士即使有戴口罩亦會被污染。如果用手除低口罩而沒有清潔雙手，手部接觸到口鼻都有機會傳播。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表示，下午會和當局討論擴大疫苗氣泡措施。他說如果未打針不能進入食肆，擔心連鎖反應大，估計生意額最少下跌2-3%。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現時在社區主要在有一成望月樓有傳播，政府過去幾日正全力管控，包括封小區和強檢，希望堵截傳播鏈，並已經安排340名密切接觸者或家居接觸者、餐廳職員和與確診個案同一時間用膳的食客前往檢疫。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過去幾日進行了封9個小區的限制和檢測宣告，大約4800人已經檢測，全部是陰性。他說當局監察疫情發展，會評估風險去調整社交距離措施，加上有疫苗氣泡或感染控制措施，希望逐步擴大疫苗氣泡。至於昨日首劑接種有7500多針，認為市民的回應是積極和正面。網媒眾新聞宣布，明日開始停止營運，網站不再更新，一段時間後將會關閉。今早陸續有員工最後一日翻工。眾新聞任職剪接師的陳先生表示，昨日才收到公司停運的消息，相信不少同事都有停運的心理準備，不少行家都對眾新聞停業感到惋惜，但他會保持希望。他說覺得行業環境收窄，但都會盡力做好。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1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总确诊人数突破642000几人。新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703宗，亦系时隔五个周日再度录得少于4000宗感染，再多36人死亡。韩联社报道，周末检测量较少，加上政府上月初收紧疫情防控措施，单日确诊呈下跌趋势，但系当地仍然有1015宗重症个案，连续两星期过千。當地單日新增111宗涉及 Omicron 變種病毒個案，累計1318宗 Omicron 病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中後期雲量較多，有一兩陣雨。現時氣温是18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61点，成交金额265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商汤6.45升9.5，盈富基金23.48跌4仙，腾讯控股457.8升1蚊，阿里巴巴115.1跌3.8，恒生中国企业83.16跌3.6，美团系225.6升2毫，药明生物85.8跌6.75，快手73.7升1.65，新洲国际135跌14.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2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7，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日经港金系报1702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31美元，卖出182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粉锦公路嗰段比较挤塞，去上村方向车龙排到去彭家村对出，反方向去元朗咧车龙就排到去罗屋村。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点搭八啦，翻嚟我哋风骚快人，今日咧就系2002年嘅第一次啦。咁啊，新年不如讲下新嘅愿望，或者今年如果嗰啲叫咩，俾自己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应该俾啲咩字咧？ 系啦，上个礼拜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啦，我哋三个都有啦，咁送俾对方嘅有亦都有啦，系咪？咁啊，其实当然啦，如果你话喺愿望当中嘅话，我喺老梅本日记都有讲过嘅。我今次系希望自己个愿望，你有一个愿望啊，会更好咯。但系你 愿望就系目标嘛。 系啦，愿望就系个目标，咁冇咩嘢特别嘅求啊，应该话我嘅愿望我无求啦，因为而家已经过紧，我真系觉得系最好嘅 生活 咯，只系会希望可以 enjoy 每一秒。 我同阿马小强算唔算你最好嘅里边其中一个element？ 唔系已经包含晒啦。 马小强，你睇下几好啊！你一个最好嘅东西嚟噶， 即系我每日我做紧嘅嘢，我见到嘅人或者我身处嘅地方，我嘅环境，我觉得已经系最好了，我已经得到了。 好啊，你望多我两眼， 我无求咯。我即刻唔可以再望，一望佢几眼我就想 即刻改，即刻改变主意，即刻改变主意，打冧咗头先讲嗰啲嘢。一望两眼就吓，冇错，我都系嘅。我记得我上一次我讲系平常，或者如果将平常再elaborate 少少就系如常，即系一切 as normal， 冇错， 同你嘅意思其实一样， 冇错。 过紧而家嘅就系而家嘅，咁我希望出年都系过翻而家呢一种如常平常。 嗱我。即系随住嗰晚咧，我真系摄高个枕头谂咗一晚。嗰日我话嗰两个字咧就吉他，咁就话学吉他啦。当然啦，其中一个愿望，咁我自己谂咧，我今年俾自己一个字，谨慎嘅慎，就系真心，即系做嘢我想做嘢啊。 细神嘅心， 你真系，佢真系， 唔该你唔好望我，我都唔望你。我咁心情， 我哋乐观睇。洗意思即系洗干净以前啲唔好嘅嘢，慎言慎作咁解。丹文唔系洗神， 又系我错， 就唔系讲人哋医疗。 你点解一定要用呢啲咁嘅嘢？系 唔好咁悲观，唔好咁悲观。阿姜唔会讲呢啲嘢， 洗咗啲唔好嘅嘢， 冇错， 洗走一啲系啦，污糟邋遢嘅嘢。 迈向新一天咧，就揾梅艳芳同李宗浩，就唔系揾阿娟同阿明嘅嗰排。 明白， 你明唔明？所以叫你洗神， 明白。所以我自己都俾翻个慎字嘅 慎言啦，系咪？ 系啊， 慎慎地啦， 系啊，谨慎系啊，同埋真心，最紧要真心。嗯，冇错。 咁你系边个字啫？头先你所讲 慎咯， 慎 啊，系啊，慎啊，谨慎 嘅 慎 咪心同真。 系啊， 系啊。 但我一谂就谂到系一只慎。 我又冇咁悲观，我就系谂佢。 好 中国 有 两 只， 好啦，到咧我哋街坊又谂咗啲乜嘢字咧？啊、不如我哋睇晨光阿 Kitty 啦。 今日呢个题目好认真啊！新嘅一年咧，我会送两个字俾自己，我就送心态两个字啦。因为譬如你话健康咁啊一个范畴啊嘛，靓女咁啊另外一个范畴啊嘛，但系心态咧就可以应用喺好多范畴。我觉得因为好难所有嘢都即系尽如你所想或者啱你心水嘅，咁所以无论开心嘅事、值得高兴嘅事，咁你嗰个心态又要即系好啲啦，即系唔好太过即系。亢奮啊，或者太過開心到過咗龍唔知做乜，咁啊，但係遇到一啲唔好嘅事，心態亦都好緊要啦。就係點樣去面對啊？點樣去到令到自己可以都叫做處之泰然咯？即係呢個心態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喺新一年裏邊。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好嘅心態迎接新嘅一年啦。 嗱 ，Kitty 真係才女啊，佢呢個好有禪機嘅心態咧，有陣時係戰勝其他嘅。就 算是逆境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态能够叫做克服到呢，那个逆境都不会令你太难受。 是啊， 没错。因为其实环境所有外来的东西你控制不到的，你只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 没错。 他怎样看件事，是不是坏事都可以变好事的。 嗯， 好啊，不过我觉得他不同了。 嗯， 结咗婚之后，嗰成个人唔同晒，你咁样得稳重好多， 睇嘢 成熟咗 啲， 系啊，真系啊，我都恭祝佢啊，希望佢甜甜蜜蜜 咯，好， 一日都开开心心。 Okay. 好啦，我呢一边嘅话咧，又有另外一位，当然啦，就系我哋好熟习嘅，成日都会见到佢嘅欣欣啦，睇下佢又点讲。 好啊， 欣欣， 我系欣欣啊。2021年咧，我要送两个字俾自己，就系饮水啊。因为咧，回望翻2021年咧，我真系饮得好少水。啲人成日话见字饮水，见字饮水啦。我见好多次，但我饮好少水，所以我想身体健康啲。展望2022年，希望可以将饮水呢个字发挥到极致，饮多啲水，仲有读多啲书，充实下自己。 我同欣欣 书， 我同佢再补充少少。饮水下边两个字系咩啊？系思源啊，源就系源。弦吉他嗰个弦啊，所以大家就一谂起饮水，谂起咧就系佢个节目，原来是这样， 系啊， 犀利啊吓，系啊，将佢咁样扣埋一齐，我谂佢冇谂过噶，佢真系只不过系希望可以做一啲佢做到嘅嘢， 饮水思 源。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啊，我 马老师要饮水思源知唔知？ 我知道啊，我今朝已经问咗佢攞功课啦，佢已经俾咗几张卡我啦。 我唔系咁意思， 吉他学吉他嗰啲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饮水思源即系话我同阿 U 吓一齐支持你嘛，咁要饮水 系啦。 一定要 。好啦， 你自己做好啲得 噶啦。今早 唔好话俾人听，你同我一齐做嘢， 千祈唔好讲。 千祈唔好讲。 另外呢一个 陀衰你哋咯。 唔好咁讲，千祈唔好讲。 行山达人小白， 好。小白啊，如果嚟紧2022年咧，有两个字我自己好想全年都可以放喺身上边嘅，用喺任何地方都得嘅，就系咩咧？超级。超级健康，超级快乐，超级开心，超级无敌，总之乜嘢咧好嘅嘢我都会加超级两个字，更加希望咧超级心想事成，总之我所有好嘅嘢再嚟都有 double， 然后我将好嘅又可以同其他人分享，你话2022年系咪超级开心呢？ 哇！好，超级开心 嘅，做咗所有嘅嘢加持。 今日呢一段时间，我哋继续会有街坊街访啦，即系同我讲下两个月到止啦。咁容许如果一唔够时间，我今日唔做网上情，好唔好？ 咁样啊，大家咪好失望咯。 我 谂下佢。 翻到气温啦，相对湿度79%。先系一个早上，我哋继续咧，我哋嘅街坊啦吓，来自我哋晨光嘅好朋友，咁呢位咧就系 Barbie 嘅。到底呢个新一年佢啲咩年度字咧？ 2022年呢，我俾自己两个字就係开始啦。每日都係一个新嘅开始，每一年都係一个新嘅开始。但对于我嚟讲呢，开始係象征住一个全新同埋由零再开始。因为呢之前呢五年呢，我就俾自己一个五年嘅期限啦，希望呢将女女呢培育到去小学阶段呢，我就可以自由重新开始返我自己想去学嘅嘢啦，想嘅兴趣班啦，或者係学嘅一啲自己新嘅兴趣。咁所以今年呢，我希望我真真正正可以开始实践呢啲大计啦。 嗯，好啊，开始 好啊， 几好啊， 新嘅阶段。 都要学啲新嘅嘢，几时都要与时并进啊！吓，好啦，另外我哋仲有我哋一位好朋友啊，就系敬文啦，佢亦都同我哋讲佢嘅新年愿望嘅。 Hello 啊，我系敬文啊，我今年送个年度字俾自己咧，就系认真。嗱，凡事认真好紧要啊，咩都出尽力去做。嗱，唔好瞓啊，唔好平啊，要认真做嘢，系咪先？但系有时咧，呢个字又可以相反咁用喎。凡事又唔好太认真，有时有啲要放过自己 ，let go。咁先 happy 噶嘛？咁你今日认真咗未啊？ 问你啊，佢最尾一句指定话，你记得同我叫马老师听最尾一句啊！ 我觉得讲得几好啊 ，let go。 其实呢啲真系噶，嗬，即系心态 啊、 认真啊，呢啲都系嘅。咁其实都系睇下你究竟喺乜嘢时候做啲咩嘅嘢。每一样嘢嘅话，佢都未必一定系即系正嘅或者系负嘅，睇下你点样去睇个情绪。 好啦，另外咧，阿小陈啊，小陈咧佢就话 来年啊。我是小陳啊，要講咗先，係我係小陳啊。如果來年要送兩個字俾自己咧，係出得街嘅嚇，出得街嘅，我會送風騷俾自己。風啊，當然咧，即係多啲風啦，即係吹散嗰啲疫情啊，吹走佢，吹走佢咁樣咧。騷就係、是、喂，我哋做呢行多啲騷做啊，冇咗幾年啦，陰公。咁如果另外仲有兩個字咧，就係、是、唔出得街嘅。咁唔出得街嗰兩個字咧，就梗係唔講得啦。 好核突嘅真系， 你有孤 龙言 开，即系咩咧？ 嗬，系啦，即系咩咧？你自己谂下咯，系咪？俾一年时间你谂， 好， 系啦，出年再话俾佢听。好啦，另外我手上我仲有呢一位嘅就系我哋住喺我哋隔篱嘅阿陈太啊。 我系咪要介绍自己啊？系啊，我叫杜文慧。我有两个年度字，呢两个年度字咧，其实出现咗喺我嘅年度，已经系唔止系一年，系好多年，就系、是。一个减字啦，同一个肥字，多谢。 好禅啊！ 都系呢个，我都曾经有 出现过，督中我。 系啊， 净系得两个字冇用嘅， 要 action 嘅，系咪先？我哋身边嗰个一路霸咗咁耐，咪又系咁。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听 O 嘅 阿 O， 俾两个字自己咧，一定系和气啊！因为咧，我系贪心嘅，我中意和气之后嗰两个字就系生财啦。正所谓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哇！正 O 哥 真系好好正，好道。肉咯，貼地， 同佢自己做 嘅 嘢 都 係 啱嘅，亦都係啱嘅。和氣生財，嗰種財未必係真係金錢嗰個財，而係一種開心心嘅感覺。俾財， 我覺得係錢財啊，係咪啊？即係和氣其實係一種財富嚟噶嘛。 冇錯嚇， 好。 好啦，呢個時候係咪播曬啦？你 梗係播曬啦。 我唱一次先，我驚播鬼漏咗啊。 唔緊要 啦。好啦，咁有邊個咧？頭先我哋播咗嘅有啊 ，Kitty 播咗未啊？ 播咗 啦，咁阿小陈播咗啦 ，Barbie 啦，阿钟啦，我播晒， 系啊，冇 错，系边个啊？ 阿钟咪就系阿小陈咯， 小陈咯， 小陈咯， 好，送俾大家今日。 网上情，必和自己过不去。人嘅一生都喺度同自己作斗争，回忆呢一种东西，美好起上嚟，哇，太舒服，令人流连忘返。但回忆呢种东西，悲伤起嚟，就好似歇斯底里嘅狂风暴雨，没完没了。放低向来一件好难嘅事。我哋生来就一个平凡嘅人，纷纷扰扰嘅尘世，有数唔完嘅烦恼。唔知你由几时开始，我哋都好似成日同自己过唔去，逼得自己好紧。唉，边个唔想无忧无虑，好似一个小朋友咁生活？边个唔想过一啲单纯美好嘅生活？但系真系好难。有阵时唔系我哋要搵麻烦，而系麻烦搵我哋。人活着就要承担，生活系冇意外，边个都唔系幸运嘅人。但系我哋都要记住。你只是一个凡人，冇三头六臂，唔会七十二个变法。你唔可能乜嘢都做到，仲要样样都做得咁好。唔好俾自己太高嘅目标，唔好高估自己嘅能力。 压力冇错系一种动力，但系当压力太大，超出承受嘅范围，就会被压倒噶啦。好多时候，既然冇办法掌控结果，亦都冇办法令所有人满意，咁尽咗力够噶啦。喺呢个世界上，好多嘢系冇办法改变，万物有万物嘅轨迹，各自运行。千祈唔好试图去改变唔可能嘅事情。人定胜天系一句说话，有阵时未必存在。事在人为，都要讲机遇。好多人都讲咗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三分努力，七分天意。几大嘅野心，几大嘅雄心，对于芸芸众生，到咗最后都不得不承认，呢个世界上有啲嘢系改唔到。凡事唔好强求咯，光光烈烈固然激荡人心，平平淡淡都要有一番嘅温暖。拥有嘅请好好珍惜，失去嘅随风飘逝，算啦。人生不过百年，终究系缘分两个字，对或者错唔重要。生命系因为你嘅历练而会变得丰富。物质嘅嘢够用就可以，名利嘅得失看淡就可以。再大嘅屋都装唔下贪得无厌嘅心，再高级嘅床都冇办法令你可以瞓得安宁。山珍海错食多咗，身体都会受唔住。世界上系冇完美，只有永不停止嘅追求。追求完美系一种境界，喺追求嘅同时，心里边应该明白世界上本无完美。追已经有一个好嘅过程，过程我哋要享受，结果我哋已经唔可以控制了。人生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你眼里的完美，在人哋睇嚟可能一无是处，人哋认为的完美，你可能觉得不过如此。愿你的人生平淡平安就好了。你只是你，唔好同自己过唔去，好好地活出自己嘅快乐，送俾你。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载舟。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念，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途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在岁月 是最高，你的话没有自在放心里，往事留背后，浮云后曙光，看一看便透。 刘德华嘅《常言道》，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噶啦吓，希望大家都活出一个精彩嘅人生啊！ 系啦， 咁啊，好似要去行山咁样，有时咧虽然好辛苦，不过行完之后都有，我相信多多少少满足感。当我话俾你，行完啦，咁系咪有一种解脱嘅感觉？ 冇， 个对眼充满仇恨啊！你第一句。够啦，温柔。 但系咧，呢个周末咧，我都做咗一样，过去好多年，我都唔记得几多年冇做嘅烧嘢食 barbecue。系啊， 我真系好多年冇烧嘢食，仲要系啊，啱啱搬嚟呢度之后，成日谂住，哎呀，有天际花园咧，红心大鸡，结果两年先系第一次。 你几多个人啊？ 人又唔系好多嘅，咁有两个朋友嚟咗，咁就，但系原来我而家发现好耐冇烧嘢食，原来可以烧成六七个钟。 系啊，我同你讲过啦。 系啊，成晚倾下又饮一阵嘢啊，咁又啊咁好开心。 两个都系女仔啊？ 嗯，全部靓女。 嗯， 开咪心咪，开咪心。 系咪烧啲靓女嚟食啊？唔系，烧到佢好熟为止。 格纳扎尔巴耶夫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作出卓越贡献。习近平又向托卡耶夫指出，中哈互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层级交流日益密切。纳扎尔巴耶夫说，哈方愿意和中方一起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托卡耶夫表示，双方为国际社会发展、国家之间关系树立典范，成为欧亚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现时症状轻微。奥斯汀发表声明表示，他在当地星期日在家中休假时出现症状，检测发现呈阳性，将会在家中隔离五日。奥斯汀又说，对上一次和总统拜登见面是上月21号，距离出现症状超过一星期时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93点，跌105点，成交金额33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汤600系6.97，升咗1.47；盈富基金23.42，跌1蚊；阿里巴巴114.5，跌4.4；腾讯控股456.4，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2.96，跌5.6；美团系224.2，跌2.2；药明生物85.2，跌7.35；新洲国际137.6，跌12.3；中远海控15.82，升7毫；快手73.35，升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532，瑞士法郎8.531，澳元是5.657，加元6.154，新西兰元5.331，欧元是8.848，每百日元对港元6.7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53。日经港金系报17,02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82美元，卖出1,826.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新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八乡警署一段比较挤塞，去林锦公路方向特别是现在车龙排到去彭家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天水围天影路屯门、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I got that fire. 我系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哇，呢封算唔算系呢？好似系，但系又唔似喎。 咩嘢似唔似啊？ 我收到封电邮啊，觉得好似仿冒诈骗电邮，但系又唔肯定，所以想睇清楚啫。嗱，你帮我望下眼啦。通常仿冒诈骗电邮会伪造成由正当人士又或者机构发出嘅电邮，而且仲会包含一啲威吓啊、警告字句等等，例如系你嘅账户已被冻结啦。又或者会提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譬如说是会送一部最新款的电脑给你。 是啊，还有仿冒诈骗电邮可能会要求你登入一些虚假网站，又或者要你提供个人和敏感资料的信息，所以要特别留意寄件人的电邮有没有可疑，例如电邮内容文法有错、串错字，或者和合法的电邮地址极度相似等等。 睇真啲，我呢封电邮呢度有错字喎，个电邮地址个 O 字原来系零字嚟噶，哇，咁好大机会系仿冒诈骗电邮啦， 好明显啦，所以你千祈唔好回复呢啲可疑电邮或者点击任何可疑电邮内嘅连结同附件啊， 梗系唔会啦，仲唔第一时间删除咗佢咩？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摄。 台话你知，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 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这个温暖少少嘅星期一嘅早上十一点达二个小时，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6%嘅，我哋马上就喺呢个环节啦。 心理测验时间， 各位朋友，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 啊！ 新年进步咧，客家话点讲啊？ 闪人尖铺， 尖铺你 系啦，闪人尖铺， 闪 地 cam， 闪地 cam 狂，身体健康 ，cam 狂。 你哋似乎好似将我同埋客家婆搞错咗啊，大佬。 其实你哋可以， 我任何时候都想学下。 虽然我哋两个系姊妹 ，crossover 冇错， 系，虽然我哋系姊妹， 客家婆嚟玩咯。 阿马小群同学，系新年进步，你讲多次， 讲一次啊！ 人哋嘅教员咧，闪年。 傾國閃人推鋪，佢係新年 推 鋪。 傾國，你就係傾康嘅，你真係，你係忽忽嗰啲傾康。 而家閃人推鋪， 你係新年 傾康。都閃人煎鋪， 煎鋪 係啦，閃人煎鋪。 佢唔係，佢係新年出鋪。 係啦，出鋪係咪？佢有啲咩？有啲咩出啊？有啲嘢出嘅。 出眾 咩話？ 出眾啊！ 出眾。OK， 希望啦嚇。好啦，咁啊進入咗心理測驗。 最近有。咧到吃啊！我都冇听，我自己都转咗 出 翻 嚟 转 台，呢婆你唔系 你转台嘅， 系啊！ 我惊你哋搞唔掂啊！我讲晒客家，你真系唔知点算好。嗱，其实咧，我谂每一个人咧喺新年嘅时候，总会有啲梦想嘅。你觉唔觉得我哋中国人好抵噶？因为我哋可以有两次许愿嘅时间， 真系几开心。 新历新年你又可以许愿啦，跟住你农历新年又嚟喎。 啊，你婆仲有自己生日咧？ 仲有生日嗰日，嗰日要 有 愿望喎， 系 啊， 同埋因为咧，新历新年同埋农历新年咧，其实隔嘅时间好短短， 一个月到啦。 所有人咧，大家都一个进一个兴奋嘅状态，又开心啊， 咪就 系 咯，好硬净啊，硬足一个月啦，开心啊，嗬。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真系新年咧，一定要有一啲嘅愿望，我觉得系需要嘅，因为你俾自己个目标啊嘛，系咪？咁啊，当然啦，定咗目标之后嘅话咧，你究竟做唔做 嘅 话，又系另外一回事。 你其实可以。唔使讲呢句说话， 点解嘅？又对号入座，你又对号入座， 又我又讲错嘢啊？ 又关你事啊？ 好难做人啊，大佬！ 我已经钉住脚行，都踩到你啊！ 系 啊，真系惨啊！你只脚板真系大。 哦，咁样啊？咁佢重亲你， 人哋啫。 哦，咁 我系讲我自己， 使乜惊啫？系咪先？ 你 好 样嘢都拉屎上身先 得。系啊，都冇，我连望都冇望你。嗱，咁其实你话讲开真系，如果系梦想。嘅话需要好多，但系能唔能够成真嘅话咧，有几多个咧？可唔可以讲下你梦想成真嘅一个经验啊？有冇试过一啲咧？ 有嘅，不过又成完真之后，我都有少遗憾，我冇继续只骑马咯，学骑马咯，系我就由细到大嘅一个想做嘅事情。咁试完嗰阵时咧，去到一个叫扯远咗少少吓，去到一个叫菲律宾嘅碧瑶啊，碧瑶嗰次我骑马一个好癫嘅经历。我同你讲过啦， 骑一只癫马， 因为骑只癫马真系嘅， 啊、 因为嗰佢咧就好似租单车咁，一档一档一档，但系嗰啲唔系单车，系马嚟嘅。咁你我就我唔识拣噶嘛，我哋啲游客系咪唔求其系买一档？咁咧个男仔就话 ：，want a fast horse？ 咁你谂住梗系要抵啲，梗 系 要 fast 啦，唔通要啲唔喐嘅， 唔通老只死嘅咩？ 唔通要嗰只死马咩？ 咪咯， 系咪嗰啲 个名叫小强系咪啊？咁就一定唔可以拣 嗱，呢个系针对你嘅， 因为马 系 有名噶嘛， 我知 有马有名噶系咪啊？ 你唔该话俾我听，边一只马叫做小强？ 哦，我唔知啊， 喺菲律宾嚟， 喺菲律宾，但系 啊，你菲律宾揾， 可能菲律宾话系真系有嘅咧，系咪小强？ 咁我就 yes fast horse 咁样，即系我又唔识危险，又唔知道，我根本上唔识控制。 系， 点知我一坐上去，佢真系好似一世未跑过， 一支箭咁。 系啊，我 pat 都未掂个凳啊，即系未掂个马鞍啊，坐咁耐，蹬咁耐。收尾咧，直情佢走埋 stop 我讲，喂 ，no。Too fast 咁，我 I know 系啦 ，too late 啦。 佢话翻我，佢话 no。 佢话佢会攰噶，你咁跑，哇，我惊啊，我唔关我事啊，系佢自己系咁乱跑，咁、 哦、 我就， 哦，佢同佢个马着想系嘛， 系啊，佢惊 嗰只 马 嘅话，你咁样骑佢嘅话， 佢 以 为我好似踩到，佢又脚板底咩底板油啊，即系踩，佢又 话。 系啊系啊，佢以为佢、以为我系咁操佢，我唔系啊，系佢 有冇即刻停你啊 ？stop 你啊？ 佢停只马， 系佢跑埋 ，no no no， 佢你唔可以咁样，我唔关我事啊，我都想佢唔好咁， 唔关我事， 佢 blame 你啊。 咁收尾嗰次之后就啊，原来学骑马，即系原来当你只马跑得咁顺嘅时候咧、 嗯， 其实我惊啫，其实佢真系跑得好顺，即系好似 其实好安全， 戏里边嗰啲剑客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谂下全程系咁。 但系你唔识， 我唔识噶， 系咯，我觉得未必。系一件好事， 其实好危险， 唔跌就冇事 咯。 唔跌就冇事， 如果佢真系你跌落嚟嘅话，咁、就真系。 阿马老师咧，有咩你想学噶？ 我都试过啊，唔系我讲翻你骑马咧，其实真系好危险啊。 你试过骑马？ 系啊， 骑马我未见过、啊。 嗰啲叫骑博马，七只骑博马。 horse riding 啊 ，horse， 咦？ 佢哋唔系骑紧喎，佢哋唔知做紧咩喎 ？ride horse， 我冇谂呢样，我冇谂， 你系啊，你系啊 ，horse riding， 你 话 晒，你话晒， 所以 讲， 我 系 冇见过马，骑马冇玩啊！ 我又系嗰次去一啲马场，喺深圳。唔系租啊，因为我哋系拍嘢啊， 人哋骑你咪得咯。 系、哦、啊，拍嘢啊，我唔得，我哋咁真系骑咗只马嗰度，跟住佢又有个马夫拉住我哋。 你系幕后啫嘛， 系啊，咁 你 又 玩 啫 嘛， 玩啫 玩啫，系啊。 佢其实佢做嘢都系 hea 下 hea 下。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去到就消失 娱乐， 可唔可以即刻进入去你嗰个心理测验？ 唔好，我哋一定要讲呢一样嘢，讲紧梦想实现啊嘛。 咁就喺个场度拖住行， 拖住行有几危险、啊？ 跟住大家熟你未啊？熟啦，出山。出山啊！ 即系跑出去出边嘅， 系啊， 即系嗰个范围以外 啊，即系呢度行完一个圈啊， 有信心啊嘛， 跟住极局，只马系咁跳跳跳跳， 只马跳， 系啊，跟住咧后边个马夫 咧就一定会蹬嘅， 后 边 个马夫咧喺度喊，唉，佢唔知佢喊咩啦，只马 一声， 系啊，所有马。都系飞跑咁去，吓、 哦、 死我！ 佢吓亲啲马，啲马做乜事？啲马咁跑咧，就 系可能佢觉得呢个先系正常速度。 系啊，同埋因为快啲去到嗰度，佢哋收工啦。 咁你有冇事啊？ 咩啊？咁你由嗰个马圈一直去到嗰一度，点会收工？ 去到 B 点啊？ 佢先离开咗个马圈 啊！系啊， 离开个马圈啊嘛， 系啊， 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嘛。 去到 B 点，系啦，去到 B 点就完噶啦。 嗯， 系啊。咁、哦、但系由 A 去 B 咧，完。经过啲山崖嘅，好恐怖， 哇 即系一边系山，嗯、一边系哇，即系你趌高少少都好惊， 系、 嗯、啊， 系 啊，咁咯， 系嘅，即系你、啊、因为马咧有一个高度嘅，你如果你坐上之后咧， 梗 系 我就唔得啦，我就净系嗰个高度，我有畏高嘛， 你细坐细马咯、嗯， 我平时得个五尺都唔够咁样，跟住我度啊， 骑啲三尺嘅马啦， 嗰啲 有啲马真系好细只嘅， 我知啊，你讲紧嗰啲好细只嗰啲 pony 仔嘛 ，pony 仔 嗰 啲， 我又唔舍得骑佢啊，咁佢可爱， 嗰啲啊，先来骑咧，只脚都抌地， 我都抌，嗰啲我都抌地啦， 刮脚， 系啊，我自己两只脚咁去。 你自己两只脚又跑埋一份咯， 系啊， 六只脚咯， 系咪？ 系咪 我六只脚咁跑？哎呀，冇谂过呢样嘢。 好似上次佢嗰个咩 cycle 啊，唔记得咗啊。 咩 cycle 啊？ 啊教练 哦，踩单车啊，平衡车 系平衡。 我身边网上见到真系有得卖嘅，但我心谂，吓、原来真系冇脚踏噶，咁你两只脚咪好攰咯？ 你嗰两只脚踏埋你只两只脚咯？ 系咯，咁咪好傻咯？踩单车我就要踩个 pedal 啊嘛。 佢就要你平衡啫嘛，佢就玩平衡啫嘛，你唔使噶，玩不如玩平衡木咯，咁平啲。系咪先？ 系 多只脚行 冇错冇错。 好啦，嗱，咁点解要问大家话就系呢个梦想咧？咁好多时候即系大家有好多许愿啊。 你 未 讲你自己？ 我自己啊，能够做过几多次？我梦想成真，我有一次我真系减肥咯，同阿陈太咁样，的起心肝真系去减肥，每一日咧都去成四个钟头 gym。我有一年系真 系 好成功， 每日四个钟、啊， 每日四个钟， 十年前左右 做完节目就去，唔系啊，嗰阵时候因为做朝头早节目啊，其实我11点钟我已经收工啦。 哇！ 你去边啫？你晏昼你做唔到咁多嘢噶嘛？你最好就去 gym 咯。咁你好可能你晏昼十二点钟 去 gym 系做啲咩？ 跑步啦，同埋有举重啦。有时佢间唔中有啲班嘅，你又上下啦，好开心嗰段时间。我真系成功去到，我觉得嗰阵时系最 fit 嘅咧，系97磅。 哇，会唔会？ 同埋我谂你应该好， 我自己觉得好 proud 我自己。个 线条应该好好，因为如果你又玩埋举重添， 你讲得啱。嗰阵时系直头咧， 唔系净系轻磅， 我自己望住自己都有恋爱嘅感觉。因为呢条腰原来女仔条 腰 是可以真的有腹肌。 他窒你。 是啊。不是他没有见过嘛。还有 我真的没见过啊，我发誓。 还有旁边是有个 V 字咁样cut入去，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是可以这样的。他不是，是直头是那个上边那个上身和你的腰中间，腰就是腰。 明白。 下盘就是下盘，你胸就是胸。你还有就是你的感觉上， 你 觉得 是努力的。 努力的。每日四个钟。 跌俾你 一个礼拜五日， 哇！ 连续五日， 你不如喺嗰度揾份工作算啦。 起码一定我已经差唔多维持咗乜嘢咧？九个月我就开始有见到功效啦。 要九个月， 九个月先 系啊！你以为九日啊？ 系啊！ 所以你嗰啲一六八行埋一遍啦。 一六八其实啊，都有咁讲喎。话时话，我有一日咧就同啲朋友喺度倾开，佢就话其实一六八咧都系未必真系 work 嘅。 嗯。 生酮饮食啊嗰啲咧都未必真系 work 嘅。其实最好嘅话咧，都始终系嗰句食嘢啦，同埋运动啦。咁樣兩樣嘢一齊夾攻咧，就會比較好啲。同埋亦都收到一個少少有關於嘅，就係喺中醫角度上面瞓覺嘅時候最罩忌嘅係乜嘢呢？就係我同大佬呢一樣嘢。 咩啊？ 最好避免唔好喺瞓到三點零鐘嘅時候醒。 我控制唔到嘅喎。 冇錯，佢就話若果你有咁嘅情況嘅話，你真係要去 address。因為點解咧？佢話喺嗰個時候三點零四點鐘就係我哋嗰個膽經喺度運行緊嘅時候。如果你嗰個時候一醒咗嘅話咧，你嘅身體一定會有啲問題。 呢排好啲，我呢排 係咪嗱？你好啲嘅話咧，你就會身體會好啲啦。但係若果你成日三點零四點鐘起身嘅朋友嘅話，你就要注意一下個膽經運行得唔係咁好。 老師有冇㗎？ 你會有問題 嘅。我唔會啊！你跟住膽生毛啊你。 哦。胆生毛我又冇惊，系 要 佢咪得咯，系啊， 石 就麻烦啲、 啊， 你都要做微创。 我有毛，你有石，好冇？ 一人有一样。 点解你互相诅咒咧？ 冇咋？ 冇啦，放低，大家放低食嘅。 边个先噶？边个讲先噶？ 咪就系咯，我好地地同大家分享一啲可健康资讯。 周人胆生毛。 有冇啲同我哋讲话？ 十二分钟前你话我乜嘢？ 我话你乜嘢啊？ 十二分钟前， 我话你乜嘢？我话你马骑马啫， 系啊， 马骑马 唔啱咩？咁 你 马小强 有啲咁嘅事咩？ 咁你系马骑马？ 八分钟前咧？ 八分钟前，我话你梦想唔实现咯。 O K， 得啦， 你自己背道入座啫嘛。好啦，而家我哋玩一个好快脆嘅心理测验啊！ 好攰啦， 嚟咯噃，已经好攰啦。 系 啊， 咁 你骑咗两，咁你似胆生石。介绍个医生嚟睇， 梗系攰啦，佢平时好 hea 嘅啫嘛，佢负责笑嘅啫嘛。 我哋系咁抢佢，系咪？好似只马咁样 ，too fast too fast， 要留下手。 好 啦，嚟咯噃，而家我哋同咁多位朋友一齐玩一下呢个心理测验啊吓。诶，有冇试过细个嘅时候中唔中意买气球噶？ 中意噶， 我都中意噶，其实都唔知点解。 买就 冇得 买，中意攞。 唔系，你 知 系咪会升嗰啲啊？ 升嗰啲气球， 嗰啲好开心噶，揸住好似好似系啊，已经好幸福噶啦。 系啊， 一甩手咧就喊啊。 冇错，就系咁样，唔小心松手，你嘅气球飘向高空，接下落嚟会发生乜嘢事咧？有四个选项俾你拣 ：A， 俾乌鸦卜一声啄爆咗 咁衰只乌鸦。 第二，飞到附近嘅城镇。C。从高空飞去不见影踪，呢、這个成日经常都会系咁，因为通常你都系喊住咁啊，唔知去边。而 D 就系飞过大海到远方嘅城镇。 哇，好浪漫！ A、B、C、D 有冇个心水？ 我拣 D 啦，我觉得太浪漫啦。 系嘛，飞到大海到远方嘅城镇，好 飞到大海啊，无啦啦有个大海， 飞过大海有远方嘅城镇。 如果佢飞过大海，你都睇唔到啦。 你由佢啦，佢个波你咪由佢自己飞。 我个波关你咩事啫？ 好，对唔住啊，一系咩话？ 被乌鸦啄爆，爆了 另外二咧 飞去附近的城镇啫，而 C 就是从高空飞去不见影踪。 这个啦， 好呢、这个是你的是咪？好，我都是其实好啦，咁样 因为呢 个 最常见噶嘛， 冇错。呢、这个都系会系会出现在你的平时见到的嘢当中嘅。好啦，咁啊呢个系讲啲咩嘢呢？新年啊嘛，所以大家一定好多梦想系咪？呢、这个就系话从气球嘅去向可以得知你。梦想实现的可能性， 哇！ 正。 好啦，如果你拣 A 嘅话咧，咪俾呢个乌鸦啄破啦。梦想就系梦想，一开始就唔期待， 就爆咗啦。 你似乎系一个下意识咧，觉得自己嘅梦想同埋希望咧系唔会实现嘅人，所以一开始咧就冇好大嘅梦想或者系希望，而且咧就系抱负住放弃嘅心情。好彩你冇拣呢一个啫。 其实佢应该拣呢个， 我都 我谂佢自己对自己拣肚腩都冇乜信心。 又或者弹吉他， 佢都系因为我哋叫佢先。 我都觉得系冇错， 吉他都系， 我都觉得系好。 27分钟， 好 又一次。 B 嘅话就系飞到附近嘅城镇啊吓，瞄佢有可能实现嘅梦想，并使到梦想成真嘅类型嚟嘅。你所瞄佢嘅梦想同埋希望咧，仲算现实，只要努力咧就有可能实现啦。只要你有心，就能够实现自己嘅梦想同埋希望。啊，呢个几 好啊， 正啊！ 但系我哋冇人拣呢个吓。而 C 啦，就系我同埋大佬啦吓。哎呀！ 无影无踪， 从高空飞去不见影踪，做着大梦却不努力嘅类型。 咩意思啊？ 好，你似乎咧 练歌 系啊，你似乎系喺妄想之中膨胀自己嘅梦想，喺现实生活中。 其实我帮马小强拣嘅。 哦，系嘛？ 我唔系我自己， 唔紧要啦，咪衰一次咯，系咪先？一人总会有一次。在现实的生活之中，这样的梦想和希望，你是懒的努力去实现咯。如果是这样的话，梦想终究只不过是梦想，希望也都只不过是希望，什么都没有实现的话就已经结束了。即是得个想字，我们是不会去实现的。 我又觉得未必 是你了噃。 我又觉得我有试过去实现的，不过即是后来是即是不是即是这么容易。 但我又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又觉得的就是我都几啱这个答案的。是啊，因为有时我都会觉得我真的想多过去做咯，我放弃的梦想多过我的梦想咯。 喂，其实梦想会不会有一些遥不可及的意思啊？ 点解啊？ 即系梦想始终好似系， 即系佢意思，即系你 好大，唔系 净 系希望咁简单 系 嘛？ 即系唔止个目标，我要跑步咁。 咁所以你唔好 set 一啲太过天方夜谭嘅梦想咯。 咪就好似欣欣咁样，我要多饮啲水咁样，你要做到噶嘛？ 做到 咁咪得咯。即系例如有啲人话弹吉他咁样，我就觉得做唔到嘅，咁就唔好做啦，系咪？越啲啦，飞过大海到远方嘅城镇就系嗰只马骑马啦。哇，好犀利！有远大的梦想和希望并努力实现的类型啊，你拥有远大。 你这个抌咗佢呢个实现。 喂，你唔好 disturb 人啦。 放心，我读完之后我就会笑嘅，你唔好笑。你拥有远大的梦想和希望，亦都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实现。就算是嘥一啲时间嘅话，你都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希望。我呸！ 马老师， 嗱嗱嗱，唔好嘈我。 等我讲一你星期五攞咗吉他未？ 攞咗啦， 弹咗未？ 梗弹咗啦，功课卡都攞埋啦。 唔紧要，我哋用少少时间嘅话，去睇下佢嘅梦想又系爆破嘅一日。 闩啲门，听紧呢个风骚快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上周十一点起宣誓，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宣誓仪式由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主持。仪式开始前，先奏唱国歌，所有候任议员同埋在场人士面向国旗同区旗肃立，并一同唱国歌，再逐一到台前宣誓。宣誓順序按照議員年資而定，如果年資相同就按照中文姓名不劃排序。自2000年起出任議員的飲食界張宇仁最先宣誓，其後是經民聯林健鋒、梁君彥、民建聯主席李慧瓊、選委會界別的嚴剛最後宣誓。宣誓儀式結束之後，全體議員會到地下大堂拍攝大合照。本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在下星期三舉行，而在下星期一將選出新任立法會主席。 网媒众新闻听日起停运，新任立法会议员陈万琪话：一啲媒体主动不运作系相关媒体自己嘅决定。如果有传媒喺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觉得有风险而停运，相信相关机构会知道风险系乜嘢。被问到警方国安处向新闻机构及传媒人采取拘捕行动会否引起寒蝉效应，陈万琪说警方根据刑事罪行条例的执法行动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香港宪制及公共秩序，并非其他目的，根据国际和香港的标准，言论自由并非无限制，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有凌驾性。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又一城望月樓的傳播發生在上月27日，在當日下午1至3點是高危，涉及200名食客，已經找到大約170人，剩餘大約30人如果他們沒有病徵但帶有病毒在社區遊走，第五波的風險會存在。他說安心出行並沒有追蹤功能，相信短期難以解決，現時仍然要靠信用卡資料追蹤，呼籲有關食客盡快現身。對於望月樓群組的傳播途徑，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現時仍未確定，可能因為食肆局部地方的空氣不流通，換氣不平均，令到某些區域較高危。他說現時要求食肆每小時換氣6次已經相當穩妥，但很多食肆做不到，相信要由工程專家提供意見。規管劏房租務的修訂條例今個月22日起生效，政府公布相關細節規定。規定提到相關規管週期需要由連續兩項租任所組成，每項租期2年，有關劏房第一個租期的租客有權獲續租，享有4年租住權保障。在每項租期內，業主不得加租，在頭2年後的續租加幅不得高於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全港性租金指數在相關期間的百分率變動上限10%。另外，相關業主向租客濫收雜費或指明公用設施的服務，包括水電收費，即屬犯法。業主亦要在租期開始後60日內向估價處提交租任通知書，無合理辯解而未有遵從規定，即屬犯罪。相關條例的執行由估價處負責，並成立新小組協助公眾認識新條例的規管制度，處理查詢，提供免費諮詢和調解服務及執法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47点。跌150点，成交金额38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商通7.17升1.67，盈富基金23.38跌1.4，阿里巴巴114.5跌4.4，腾讯控股455元跌8，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7，美团223.6跌8，药明生物86.25跌6.35，新洲国际138.5跌11.4，中远海控15.9六升8.4，快手73.25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5.31，瑞士法郎0.915，加元是1.268，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34， 澳元兑美元0.724，港金报16,98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27美元，卖出1,82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去太子道西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荔枝角道呢就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法祥街的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冇安全岛嘅电车站时候，必须要喺黄色停车线之前停低，等乘客上落电车之后先至好开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再愿你对待暑假。 陆安彤即是 K 仔，他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哎呀，好开心听到沙姐明啊！ 有你个 friend 啊，系啊，沙姐明啊， 系啊，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而家系叫大姐啦， 大姐明， 大姐明啊！ 多谢佢帮我哋录咗呢一个 jingle， 多谢，希望佢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好嗱，心理测验咯，嚟啦，我问啊， 琴日 我自己琴日都玩过呢个心理测验嘅，咁我觉得咧都几得意嘅，我觉得准咯。嗱，咁啊， 你同边个一齐玩？ 即系我唔好先入为主啦吓，咁啊，大家自己谂谂啦。嗱，首先以下落嚟嘅动物，依家落嚟嘅动物，你哋记住咯噃。你最后咧系要拣三只， 三只动物， 三 由个中意程度要分一二三，最中意嘅第一，第二中意就第二啦。And then 冇咁中意第三 吓， 有狗啦、猫、狮子、绵羊、兔仔、企鹅、长颈鹿同埋大笨象。我再讲一次，屋企嘅狗、猫、狮子、绵羊、兔仔、企鹅、长颈鹿、大笨象，请你揀出三种你喜欢的，排出顺序，最喜欢的 第二中意，第三中意。我琴日咧拣咗狗、猫同兔仔嘅，我自己嘅顺序就系狗、猫、兔仔两样嘢，我都有养，就系、是、狗仔、猫仔啦。咁兔仔因为我以前都有养过嘅，同埋我觉得兔仔都几得意嘅。不过我唔想屋企太动物园，所以先冇养就而家。 好， 我都系觉得兔仔几得意。 可唔可以再重复一次啊？ 狗、猫、狮子、绵羊、兔仔、企鹅、长颈鹿、大笨象。 好， 拣三种动物。 好， 顺序。 好 ，OK， 好。听紧呢个节目嘅，亦都系拣咯噃。咁而家咧就为大家讲出啦。原来咧呢三种动物，第一只、最中意嗰只，代表你希望俾人哋嘅印象。 嗯哼， 你希望俾啲咩印象人哋咧、就 是、 第一只。 我系猫，你系 我都系猫。嗯、 你系 你都系猫、啊， 你同佢一样。 啊、 哦 ，OK 啊。 第二只动物啦吓，系、代表人哋点样睇你、人哋对你嘅印象。 我系企鹅。 咦，我都系、啊。第三个 装人噶， 冇你睇下我写嘅、 啊。喂，第三只动物代表 猫、企鹅、 狮子，第三只系狮子， 一样啊？你两个真系 赖人。 第三只代表，哎呀死啦！你真实系点样样？ 系点啊？ 好啦，你哋第一只系咩话？我帮你拆解一下。 猫 嗱，猫系乜嘢咧？嗱，选择猫。好恶分明吓，唔会勉强自己做唔中意嘅事、包括最讨厌嘅社交同团体活动。明明好享受孤独，唔中意被束缚，但你一个人嘅时候咧，又希望有人陪下，诈娇啊咁样。即系你中意一个人嘅、但有时又想诈娇啊咁样。外表冷漠，难以接近，但你其实潜藏一份热情。只有适当嘅人、适当嘅时间咧，就会展现出嚟。 冇错， 我都系。 平时咧就好似好优雅、好懒洋洋咁样模式。一旦睇到目标，就会展现惊人嘅集中力。不达到目标，绝对不会轻易放手吓。神秘嘅气息、自信嘅神情啊！对另一半嘅要求好高嘅，认为对方要达到自己嘅水平，我先会中意。 准啊准啊准啊准啊！ 我都觉得准啊。 系啊，就准啊，好似猫。 我系第二嘅，我拣佢系第二嘅，系、啦，你系拣第一啊嘛。 我第一。 好啦，第二个系咩？你拣 企鹅啦，一样我同佢一样。 好，企鹅系乜嘢咧？请听住咯。选择企鹅，个性谨慎保守。害怕風險，但係偶然都有創作力，偶然都有創作力啊！ 呢個係人哋睇自己， 人哋睇自己，步調較慢，而且被動，為人和諧，善於與他人合作，喺團隊之中係好好嘅傾聽者，擁有最佳嘅持續力同耐力，喜歡保有現狀，即係希望而家呢個 OK 啦， 咁就好啦、 人生追求穩定平和， 準喎、 低調有點內向嘅企鵝，唔係好鍾意聚光燈， 係啊， 隱藏自己，唔想成為焦點， 係啊， 不過。如果一旦有舞台要企上去咧，佢又会系好出色嘅一个表演者。 啊、 但系表演结束之后咧，又会因为缺乏自信，啊、我头先做得好唔好咧、 啊？ 常常对自我表现感到，哎呀， 我挑剔自己， 好似唔系咁好、啊，暗自检讨会好矛盾，相当恋家，好中意屋企嘅，不被工作牵制，一心把家庭永远放在第一位。 家庭放在第一位啊，咁就唔系好啱。最后尾嗰句啫，我唯 一。O、okay, K， 好。你啱唔啱啊？ 都啱，大部分。 最尾你系狮子啊嘛， 系狮子，我系成。 狮子系乜嘢啊？第三个系。 狮子咧就系你真实嘅你。 真实嘅你。 哦，真实嘅你。 真实嘅 呢、 這 个紧要啲， 呢个先系真实嘅你。好。 Lion King 本身就具备强烈嘅气势，即使静静地待在一边，亦都难以让人忽视。即系就算你匿埋，人哋都睇到你 嘅气势啊！ 都 feel 到你。领袖气质与生俱来。虚荣心、自尊心强烈，唔中意输嘅感觉，冇办法接受人哋比自己优秀。但系呢啲自信都唔系冇理由嘅噃。事实上，狮子就系一个拥有决断力嘅组织者，胸怀大志，勇于冒险，分析敏锐。狮子型通常会喺餐厅之中第一个话：，喂，啲食物都唔好食嘅，喂，啲服务唔好、啊。即系第一个出声嘅人，佢认为自己企得住脚，唔会随便俾人指责啊！佢喺朋友眼中系公平公正嘅代表，永远系好多人会推举佢做一啲调解者，咁样咯。好，咁就系你哋啦。好啦，嗱，我拣咧就系狗、猫、兔仔嘅，头先冇读到狗吓，咁啊读翻啦。嗱，再讲第一只动物代表你希望俾人嘅印象，第二只代表人对你嘅印象，第三代表你 真 实 嘅自己 系啦。狗又点样咧？个性温和有礼，唔中意出风头。 头，喜欢在规章制度下工作，忠诚有责任心，一旦承诺人哋嘅事咧，就会想办法完成，好怕亏欠人哋或者令人失望。做完职责之内工作咧，会陶醉兴趣之中，懂得揾时间享受生活啊。个性随和，同好多人都是和平相处，缺点咧就是防备心不足啊，即系唔够警觉性，好容易被人利用啦。重视同人哋嘅关系，即使遇到喜欢嘅人咧，都唔会轻易告白，因为怕被人拒绝就好尴尬啦，宁愿保持沉默。不过一旦拍拖咧，内心嘅热心系好劲嘅，边个都挡唔住嘅。 准、啊，你真系俾人哋个感觉系咁样嘅， 系、 嘛？ 我都觉得准 咯，系咯系咯。 我琴日咪玩完之后， 好惊亏欠人哋咯。 我就觉得准咯。 人讲一啲说话嘅话，咁你就觉得系真系真系自己做得唔系几好咁、样咯。 好啦，另外朋友们，如果拣 佢啊，嗬， 系啊，似 面样咧，外表柔弱吓，性情温和，唔喜欢亦都唔擅长处理冲突，宁愿受委屈都会忍气吞声吓、但系如果你触碰到绵羊嘅底线咧，佢会激发出顽固嘅一面。绵羊嘅重视维护长期嘅关系，对朋友讲义气啊。绵羊属于努力不懈型，不知疲倦，系咁做嘅，一日可以做好多钟头单调工作，惊人嘅专注力，守秩序，唔会怀疑权威，即系老细叫佢做乜佢就做噶啦，系一个好好嘅员工。但系佢本身缺乏野心，视野唔够广阔啊，唔能够做领导者。 我争啲拣咗绵羊嘅第三个，系啊，我系喺拉人同埋呢一个中间嗰度， 好极端， 好极端， 系啊，万兽之王。 最后我系点样样咧？我系拣兔仔做第三只嘅， 系真实嘅你。 兔仔安静孤独嘅个性，有啲人觉得佢胆小，但实际上佢激进敏锐。感知敏锐，能够测到危险嘅因子，即系一有危险佢知噶啦咁样。兔子俾人温和优雅嘅印象，但系佢出现嘅幻想同创造力都系好丰富嘅。兔子最大缺点系画地自限啊，常以别人给予嘅评价作为自我认定嘅标准，即系人哋话完我之后，系啦，我都系咁噶啦。即系人用人哋嘅评价， 用人哋嘅评价嚟去睇自己。 系啦，兔子型系温顺恋家，对屋企同婚姻相当好嘅，系一个可以付托终身嘅好伴侣。呢、个就系兔仔啦。好啦，长颈鹿 啊 ，OK 嗬， 系啊，系啊，似啊，准啊。 我都觉得两个未读嘅，大笨象同长颈鹿。 好， 如果你拣长颈鹿咧，长颈鹿冷静优雅，佢嘅高度成为无法隐藏嘅焦点，就系正如佢嘅身形咁啦吓。佢乐于享受聚光灯下嘅美好，中意出镜啊，中意人哋望佢啊，留意佢咁样嘅。虽然有时候会被指责自我意识过高，长颈鹿喜欢花时间购物同埋炫耀最新嘅时尚， 系咩？ 食嘢影下，着衫啊影下，行紧。惊 死人哋唔知道自己啊嘛！ 生活有品味， 系 啦 呢啲啊， 系啦，各位朋友，各位朋友， 你识噶系啊？嗨，我呢度啊，见我唔到啊！ 呢啲人咧，通常成熟稳重、进退自如，加埋机智同幽默感，系容易养成朋友嘅依赖嘅。好啦，最后大笨象，强壮抢眼嘅体型，令人哋无法忽视。可能佢唔系动物界嘅国王啦，但系都系皇室嘅成员，自由奔放、开朗乐观、豪放不拘小节嘅个性吓。大象型嘅人咧，通常在公司里面会做领导者，他有一流的沟通能力，被人信任，诚实的态度，做任何事都可以得心应手，缺点是有些霸道了、有阵时控制不到自己脾气、不理是做事定是感情，麻烦将自己脾气收敛一点，这个就是大象型。你有大象型的人咩？ 我冇大象型的人啦，但我觉得我自己拣嗰三个都好切合咯。 我都觉得系， 系 啊， 我都觉得系。 我有谂过嘅，嗱，因为头先你一讲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我都隐约记得嘅就系曾经有类似咁样嘅动物，其实就系代表住自己嘛，因为佢啲特质嘅话其实就系自己。不过我就唔记得咗边个系代表人哋睇你或者你睇人啊等等啦。咁但系就系我觉得做最后边嘅时候都似拉人咯。但系我同佢似咩？我哋三个嘅选项， 我真系唔知道、佢可能装你写嘅答案 似嘅，我觉得系啊，一个女版同一个男版。 你会唔会？ 你睇佢只眼睛系咁邪？ 你会唔会对我啲 爱恋？ 唔会，爱恋 唔会，慢慢一步一步嚟啦。 尤其是系似嘅人嘅话，系根本系唔会 拖 嘅，系 拍拖嘅。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到。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有味。 是情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又现沉睡。 第二題歌叫《童年》啊，好啦，仲有六分鐘，冇啦，三分 moment 嚇，到我哋十二點鐘咁啊，交俾阿馬嘟嘟。 好好簡單嘅一個題目，假如你發咗個噩夢， 見到馬老師，冇依句嘅係嘛？ 冇呢個揀啦，咁我唔玩啦。系咪咁啊？大佬，冇呢个选项玩你有咩意义啊？ 因为佢就代表噩梦啊嘛， 佢就是噩梦之中嘅噩梦啊。 三，我就翻你哋啊！假如你发咗个梦，你梦到个内容系咩咧？ A, 我发咗个梦好啲。 马老师工作失败。 A B 马老师和朋友嗌交。C 马老师喺海中浸亲。 呢个好梦嚟嘅，呢个好梦嚟， 唔系应该四个都系好梦。 OK， 又就埋你。假如你发一个， 你读翻正经嗰啲啦， 正 经、啊、搞错晒人哋、 啊，你冇误导我，点解咧？我拣到一个唔系嘅 A 工作失败，即系 工作失败，即系自己工作失败。 系啦 ，B 就系同朋友嗌交、嗯、，C 就系你喺水嗰度浸亲 ，D 就系有只怪物出现。如果你发了 我要 define 一个噩梦，即系一个噩梦，我认为系咩？佢系个噩梦。 系啦，你 我 A 工作失败，哎呀，俾人炒个鱼啊 ！B 同人嗌交，咩事啊你？咩事啊你 ？C 就系响海嗰度浸亲，救命啊！救命啊 ！D 就系、是、哇，一只怪物出现， 都难拣咯。 我拣响海水嗰度浸亲， 咁啊， 你系 工作失败咯，咁 系咯，总之唔跟就得咯，嗬。 系， 嗯，咁啊，我拣 B 啊，B 系咩啊？ 求其，哇！你真系好求其喎，你真系。 嗱 ，Sarah， 我正式将你剔出呢个游戏之外，唔系你唔玩 到， 系我唔俾你玩。 喂，你唔可以咁噶喎！你而家你咁样，你对 佢唔 好。我呢个歧视委员会嗰度告你噶喎。 你要告啊！你要告、啊，唔紧要。 我唔觉得佢歧视我，佢嘅歧视对于我嚟讲系一个优待。 我已经就埋你 ，A 马老师工作失败。B 马老师， 咁因为呢啲好梦嚟啊嘛， 咁呢啲好梦，但系就唔系噩梦 啊。算啦，我哋和气 生财， 系啦，好似奥华斋， 好嚟 拣呢个咧，其实系 check 咩咧 ？check 咩咧？就系、是、了解咧，2022年自己会因为啲咩事劳心劳力。 Okay、 好拣工作失败你咧，2022年咧会因为时间分配劳心劳力。 嗯 太多嘢做， 系啦系啦，由于你事业心太忙啊，你工作太忙啊，冇意识到后重嘅压力、 嗯， 而去咗2022， 不如你搵胶纸粘住个口罩喺上边啦， 系咯， 你成日跌落嚟嘅，你搵钉书机钉佢住喺个鼻梁上边， 夹 晒啲鼻哥窿，好难 難，好怕呢個。 我成日覺得佢鼻哥都同我講嘢啊，喐下喐下。 係啊， 我成日覺得佢鼻哥都喺度喐。 其實我覺得佢應該要揾個口罩，連眼都爆埋。 嗱，對唔住，你兩個咧， 我冇咁。 佢唔係，佢應該戴嗰啲摔角者嗰啲面具咧，咁就好啲啦。 馬蘭奴嗰啲啊， 馬蘭奴嗰啲。 講完未啊？ 李雲， 不如你唔好叫馬斯克，你叫馬蘭奴啊，好唔好？ 你知唔知以前有個摔角手叫馬蘭奴？ 我知，唔好叫馬蘭，你叫文甩。 其實嘅意思就係咁。 你個馬蘭 馬蘭奴，你個馬蘭奴 係 喎， 係又跌翻落嚟啦。佢講兩句又跌翻落嚟，我咪叫人釘書機釘喺個鼻梁。 唔係，我佢就應該釘住落去眼鏡下邊個框度。 連住佢啊！日本無聊發明，我申請呢一個。 我都覺得你應該要快啲。 嗱，兩個已經踢出咗啲遊戲。係， 我都踢出。 而家 B 喎。 而家我係話俾聽眾聽。 我想玩喎。 你可以玩多次啊！ 求下你啊 ！OK。 好无聊， 佢好冇诚意啊！求你， 我中意啊，因为我都冇乜诚意， 接受啊，接受冇诚意嘅道歉 啊！嗱，总之拣 A 嘅咧，就系因为啲时间分配而烦嘅，而 B 嘅咧就系话 闹交同朋友闹交， 因为你嘅人际关系啊，你会好劳心劳力喺人际关系嗰度， 你心理层 系代表你嘅 分析分析啦，系 平常内心害怕被人讨厌啊，因此经常拒绝。唔到人哋嘅請求啊，所以咧想避免花多啲時間太即系喺人哋身上面，就你要學說不 no 係啦。揀響 C 海水浸親嘅你咧， 又跌落嚟啦，個鼻窿又睇到啦， 由佢啊，算啦，由佢。 C 我諗到啦，我 正經啊，喂 off mic 啊， 會因為出意外而勞心勞力，你一個唔擅長應付意外嘅人，先會下意識度揀咗呢一個浸親嘅項目。咦，我揀咗呢個喎。其實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如果你以前有咩類似嘅經驗咧，只要你問人哋，人哋就會幫你啦。 你知就好啦， 唔需要有呢啲煩惱啦。 好啲， 揀有怪物出現嘅你咧，會因為庸人自擾啊，勞心勞力，你一個太過神經質嘅性格啦，成日擔心啊，其實冇必要嘅事。 因為你揀嘅呢個應該 佢冇揀，佢揀 先。我冇揀啦， 佢揀。 你不如用樂觀嘅思維去面對事物，就唔會白費心機啦。 哦， 我咩啫？你咁又冇心機聽？ 我想話俾人聽咧，佢真係講十句嘢咧，個口罩就會跌咗落嚟嘅。 特别系呢一个喎，特别系玩心理测验佢先至咁噶，你有冇留意？ 系咪你做咩成日留意咗我咁耐啊？ 我冇办法唔留意你，你坐我隔篱。 因为咧， 你影我相噶，我想再隔篱房添。 大家要小心啲啊嘛，又话 omicron 啦，我惊啊，因为你中咗个 omicron， 系啊，佢变咗 unicorn， 独角兽。 我惊你中咗， 喂，独角兽好啊！ 我惊你中咗 unicorn， 你改变得。 你做啲 unicorn 啲，你讲两句嘢又整咗个鼻窿对住。 你问阿欧啊，独角兽都不知几好啊。 我知好多人中意独角兽嘅小朋友，中意嗰个毛公仔噶。 好啦，喂嗱，十二点钟之后又嚟今日第几集啊？ 我话第二季嘅第一集，就系揸啲方游乐。 我哋第一季第一集嘅啫系嘛？ 第一季有四集啊，完咗啊。 有咁快第五集啦咩？今日 第五集啦， 边有咁快第五集？ 第五集啦， 第五集啦，唔系唔觉咧。 因为我次次都冇听。 我知啊，我听到。我见到，我目睹 系应该啊，其实系俾啲有智慧嘅人听嘅。 你 有 智咩？我绝对冇智慧，我绝对我要 即刻变面。 如果你有呢一句咁嘅注脚嘅话，我都觉得我自己好蠢。 时运低先听，识听噶。喂，好啦，十二点先听十二点新闻播个场嘅消息，翻嚟继续。 如果用手除低口罩而冇清洁双手，手部接触到口鼻都有机会传播。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表示，下周会同当局讨论扩大疫苗气泡措施。佢话如果未打针不能进入食肆，担心连锁反应大，估计生意额最少下跌两至三成。規管劏房租務的修訂條例今月22日起生效，政府公布相關細節規定。規定提到相關規管周期需要由連續兩項租任所組成，每項租期兩年，有關劏房第一個租期的租客有權獲續租，享有四年租住權保障。在每項租期內，業主不得加租，在頭兩年後的續租加幅不得高於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全港性租金指數在相關期間的百分率變動上限一成。

点先系一个快活人呢？嗱，我自己嚟讲咧，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咧，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嘅话咧，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十点去到晏昼一点嘅风骚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喺马老师嘅餐厅方有落未出之前咧，讲下最新天气先啦。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1%。今日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仍然有阳光，除有数天云量较多嘅。马老师，准备好未？ 准备好， 准备好咩啊？ 准备好。 开车准备好 hea 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朵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揾唔到你。点样揾你眼神？唏嘘嘅须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你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 揸天方有落唔该， 揸天方有落啊唔该， 揸定方要落， 揸天方有落啊唔该， 揸天方有落， 揸天方有落啊！ 喂，揸天方有落啊！ 收到。 2022年终于到咗啦，而我亦为咗我部小巴换咗新嘅人力。我本来咧仲挂住一个 成班澳洲大隻佬消防員嘅慈善月亮喺個車門嘅。不過好多女乘客好似唔係好滿意，佢哋話個月歷啲猛男應該幾好睇，但點解睇落好似硬有啲唔順眼咧？我叫啲女乘客喂控埋少少睇一個月歷啦。結果真係有兩個女乘客發現我自己 key 咗我自己個頭上去，佢哋開心到癲咗，仲為咗爭個月歷大交上嚟，真係傻瓜！ 全哥哥早晨， 喂早晨，咩有嘢？ 喂，你自己 key 个头嗰个月历咧， 系， 仲有冇啊？ 吓， 我女朋友想要一个啊。 吓，佢都话正咧，佢想要几多个？ 几多都要。 傻瓜，佢哋攞嚟炒你。 哇，咁叻嘅你，攞嚟炒你知嘅。 唉，点解？点解好似我啲咁嘅靓仔咧，就即系特别多人争咧，攞嚟炒？ 梗系啦，你啲咁嘅烂鬼月历，哇，日子都够胆死认错，2月30号星期四，大佬 吓， 我有冇搞错啊？梗系攞去炒啦，攞去炒餸啊，煎煲底啊， 又系坐呢度啊，讲过好多次啦，2月30号系星期三啊嘛，激死人啊！ 阿全哥，2月28日嘅咋，你食咗药未啊？今朝 真系好耐冇食药，究竟我系咪已经到咗无药可救嘅地步咧？我默默咁望住繁华街道上。健忘接种的行人，男女老幼都有。不过我只是特别留意长头发的女士，如果大约160高的，我又更加特别留意。如果那位女士喜欢揸住冻饮纸杯咬住那支饮桶的，我又会再加倍留意，因为我的前度就是这样的身形，喜欢这样的打扮，就好像走着你这位女士一样。咦，她越走越迈啊，仲上咗个呢部红色集体移动装置啊！ 唔该，系咪去西环啊？经唔经得辅导西噶？ 经 啊，好啊，唔该。 呢位女乘客把声好熟，好有亲切感，特别系佢讲嘢嘅尾音。 唔该，系咪去西环啊？经唔经得辅导西噶？ 当呢位小姐每啊一下，我心就跳一下。他甚至连讲嘢嘅语气、速度十足十埋嘅前度、指型一模一样。呢、这个女仔又系留一把长头发，喜欢孭咗个大袋。 喂，系啊，而家过紧嚟啦，记得等埋我啊，一阵间见啦，拜。 我真系唔敢肯定佢系咪我嘅指型，不过真系有90%似。佢冇理由唔认得我噶，唔通佢留意唔到我？ 阿全哥啊！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 冇咁大动作啊！冇咁大声啊！睇唔睇到啱啱上车坐中间长头发着住大樽靓衫嗰个女仔啊？ 睇到咩事啊？ 可唔可以帮佢一个忙？睇下佢个下巴有冇一粒大约2cm 大嘅麦啊？ 2cm 系啊， 2cm 好大喎、啊，嗰啲唔系叫大粒麦、啊，大笪麦、啊。 Sorry。我搞错，应该是2mm 大的麦，唔该你帮我睇下。 冇问题，冇问题，我帮你问啦。阿小姐啊， 唔好直接问，你去查一下好唔好？ 阿小姐啊， 咩事啊？ 麻烦你恶一恶嗰个头啊，我想睇下你头顶有啲咩。 吓，冇嘢啊。 见唔见到啊？ 见到，不过唔清楚系咪2mm 咯，可能得1.2到1.46mm 之间啦。 乘客先生，麻烦你再叫个乘客小姐。记住，慢慢系慢慢，好似慢镜头咁，恶嗰个头，我帮手睇清楚。 哦，小姐，唔该你恶高个头。 吓、啊？ 点点点啊！ 喂啊！ 喂，唔好意思，有呢度，有呢度， 有咩发现啊？ 车顶有只 Spider。 佢唔系我前度，我肯定，因为我前度好惊蜘蛛，而呢位女士踎咗喺我部车，仲摆咗个 spider 嘅 pose。 喂，好得意啊！ 小姐啊，呢只咩蜘蛛嚟噶？ 喂，佢周围走噶，一睇就知系野猪啦。 野猪咁都讲得出口，我好心淡。你嘅高度打扮，俾我感觉你一个有智慧嘅女仔，可惜，唉。冇可惜，开车开工。 终于都开车啦，终于离开繁华嘅铜锣湾。 部车一路向前行啊，经过我母校喎、 啊。咦，小姐，唔通你又系呢间圣加比中学校友？ 吓、啊，系啊，你又系圣加比中学噶？ 咦，咁啱嘅？ 阿叔啊，圣加比无良良中学、啊，你都读过，你又校友啊？ 我唔系校友，我曾经系校工。虽然佢唔系我前度，不过我发觉我同呢位小姐好有亲切感。小姐，请问贵姓点称呼啊？ 嗯，你叫我 Lulu 啊。你又点称呼啊？ 我叫全。 咁你贵姓啊？ 我姓白。 边个全啊？ 白水泉个泉，我中文名就系白水泉。 咁英文名咧？ 听住 ，Spring。 Spring？ 嗯， 咪即系春。 英文咁差噶 ，Spring S P R I N G 即系泉，中中泉水。 我都系叫你泉哥啦。 老妹， 我知道曾经有一份真挚嘅爱情放喺泉哥哥同埋佢嘅前度面前。全哥哥同埋佢嘅前度，大家都冇珍惜。等佢哋两个都失去对方嘅时候，佢哋先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俾全哥同佢前度一个再嚟一次嘅机会，我会对佢哋讲三个字：圣加比。如果一定要喺呢份爱上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可以换个 label 贴上去。2022年，超过10000年。 从此过去便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过。 《癫方有乐》第二季第一集《送旧迎新》，女一小卡，剧本小马，混音协力小天，未完待续。 情人别后，永远再。 哇！呢、這个爱情故事真系好凄迷啊，系、 哎、 啊，好听 啊， 系 啊， 果然系《大话西游》啊。 啊，冇错啊，系好、啊、高深嘅人先明白紧佢讲讲乜嘢噶。系 啊， 我心情仲未平复到。 点解啊？ 太感人 哦、啊、，OK， 好，咁啊，希望大家就再继续留意啦。 咁啊，咁感人咧，你出一个叫心灵鸡汤啊，好唔好？系啊， 心灵鸡汤点解？ 心灵人哋有嗰啲心灵鸡汤， 我知。 咁你咪心灵鸡汤咯。咁佢系龟速递嘅主持人啊嘛。 系， 所有都有个龟字，系啊，正呢、啊這个。 情 归 何处咁样系咪？就是、第一集就系咁样，嗯， 好， 好。 第二集就系归去来兮。 第三就是龟西吧， 得四人龟西， 一龟还有一龟高，真 系好惊啊！四人龟西， 哇！呢套真系经典中的经典，系啊！ 一月一号，啊、我哋好开心啲、 哦 啊， 今天是三号， 所以我要讲， 好， 你最惊啊！好啦， 下半后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片段人嘅、 yeah! 正。 如此一心当位救星，替你攀山越岭，我愿我做到贴身的保证，自我承认驱赶灰暗心情，你却沉溺煽情，委屈到按他高兴，愿你同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率性，再别强闯险境，才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愿你可撇下阴影。我说过再旁顾看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容许我待他心得你心吗？同醒，明知他不正经，哄骗得多动听，试着信任我，逃离他所剩，再别强闯险境，错用爱的本领，难受过有我爱护，舍己拼命都答应，为你阻隔着险境，我说过再旁护。别怕，说过誓言别谈代价，和他早烧光火花，你为何念挂，抱紧你别惊诧，纵满身伤疤，维护你不慌不乱，不放下相拥刹那，从此放下他挑选我好吗？试试擦亮眼睛，好好躲于我背影，认清他抛弃，遗下你那罪证，有意什么拒绝？ 今日继续护航啊！12:29，听紧风骚快人，20度嘅温，相对10度70%。 说过再旁护航，别怕。说过 天晴嘅今天啊，吹黄至清劲偏东风。我哋听听呢个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啦。翻嚟咧，继续我哋嘅风骚快人，最后半小时就会有呢个片段人间，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上昼11:00起宣誓，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监誓，多名司局长、问责官员亦有出席。宣誓前先奏唱国歌，其后90名后任议员 逐一到台前宣誓，宣誓顺序按照议员年资而定，如果年资相同就按照中文姓名不划排序。工联会的陆仲雄因为宣读誓词时不清晰，被要求即场重新宣誓。宣誓仪式结束之后，全体议员会到地下大堂拍摄大合照。本届立法会首次大会在下星期三举行，而在下星期一将选出新任立法会主席。网媒众新闻宣布明天起停止营运，总编辑和行政总裁李月华说，网站今日最后一日更新，但暂时不会关闭。他说众新闻现时有40多名员工，公司会按劳工条例遣散。李月华和主笔杨建兴见记者，李月华说停运是经过评估所作的最好决定，又说并非众新闻改变了，而是客观环境改变了。他作为总编辑，无法拿捏一个报道或一句说话会否触犯法例。杨建兴说掌握不清楚执法界线，不能在平安和安全的情况下工作下去。今次停运是受了立场新闻停运所触发，令他们担心会触犯法例。他又说没有被执法部门接触过，但有些信息或有背景人士的文章都曾经表达过，网媒会被处理。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有一成望月楼的传播发生在上月27号，在当日下午1点到3点是高危，涉及200名食客，已经找到大约170人，剩余大约30人，如果他们没有病征但带有病毒在社区游走，第五波的风险会存在。他说安心出行并没有追踪功能，相信短期难以解决，现时仍然要靠信用卡资料追踪，呼吁有关食客尽快现身。对于望月楼群组的传播途径，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时仍未确定，可能因为食肆局部地方的空气不流通，换气不平均，令到某些区域较高危。他说现时要求食肆每小时换气6次已相当稳妥，但很多食肆做不到，相信要由工程专家提供意见。苏丹局势持续动荡，在去年11月与军方达成协议后，获复职的总理哈姆杜克上任大约6个星期后再次宣布辞职。哈姆杜克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决定交出权力给其他人，带领苏丹渡过民主的过渡时期，又重新要筹组新政府，当局必须进行圆桌会议去达成新一份协议。苏丹军方和哈姆杜克在去年11月达成权力分享协议，但抗争的民众明显不信任军方以及相关协议，当地继续有反军方示威，几千人在周日在首都赫土木上街抗议，报道说示威引发冲突，至少2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增多，有1-2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2点，跌144点，成交金额411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商汤7元升个半，盈富基金23.35元跌1.4，阿里巴巴114.4跌4.5，腾讯控股453.8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82.82跌7毫，美团系223.8跌6，药明生物86.85跌5.7，中远海控16元升8.8，新洲国际138.1跌11.8，快手73.2升1.15。

我盼为你找新依据，但愿天空在心里证明根广阔，历劫都未衰，能为一切美丽善良平静勇敢追，只盼能陪同你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忍受，像任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忍最后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这可不算傻、哦哦 段人间，心里有个谜。陈生陈太系嘛？ 系 啊， 系啊。我咧就 Doctor Long， 欢迎你咧今次嚟接受我邀请嘅实验测试吓、嗯。请坐，请坐。 好好好，唔该。 得得啦，所以我哋大致上咧都知道个实验系做啲乜嘢，不过为咗肯定起见，你可唔可以解释多次俾我听？ 你好似 雪家， 哦 ，OK， 我哋哮喘添。 哎呀，系啊，嗱，其实咧，我老公最初都唔肯嚟噶，我夹硬咧要佢嚟啫嘛。佢话咧惊你个实验咧会有啲咩嘅副作用、啊嗯。 明嘅明嘅，嗱，坦白讲啦，呢、這个实验本身就冇副作用。 哦，我都话噶啦， 但系。呢、這个实验俾咗你嘅能力，我就唔知道你接唔接受到啦。 咩啊？你可唔可以解释多次俾我哋听啊？ 咁样嘅，咁样嘅，嗱，简单。你吸烟细声啲好嘛？啊 ，OK， 或者我简单啲讲一次。 好。 人咧其实好多潜在嘅能力，系、未曾开发。 哦。 我而家发明咗一种药水，饮咗之后咧，你有啲嘅能力就会启动，可以开只掣咁。点样呢？你可以听到一啲人哋未必听到嘅声音，咩声啊？唔使惊，唔系啲灵异嗰啲，系、人哋脑袋谂紧嘢嘅声。佢谂紧，譬如话啊，我今日食咩，你就会听到。 哇 ，fantastic 啊，咁厉害！即系咧，因为心里面谂咩，我即刻就知道系咪咁。 冇错啦，人哋谂乜，你就会知道。 哇，如果系咁样嘅话，实在系太好啦、哦，太好啦！ 陈太，你好似好喜欢会有拥有呢种能力喎、啊， 梗系啦 ，Doctor， 你谂下，当我同人哋打麻雀嘅时候，佢脑里面谂紧啲乜嘢，叫紧边只牌，想食乜嘢，做乜嘢，我完全知道晒，咁、我真系想唔赢都唔得啦，你话系咪？ 真系几好啊，老婆 B B， 点解啊？等我出咗去先啦吓，点解阿陈生你又咁中意有呢种能力呢？ 老实讲，我真系觉得几好。 系咧， 我身为一个行政人员 ，managing director， 我每日咧喺 office 里边咧要面对好多 office 嘅 politics， 啲人讲嘢咧又真又假啊！如果我知道佢脑袋里面谂乜嘢，我系咪掂晒啊？ 好啦好啦，既然你两位都咁中意嘅话，咁我安乐晒。 啊，正啊正正正。 不过 不过 手术上吓。Formality 咧，你都要签一份同意书。 Formality 即系手续上， 手续上 系啦，表示愿意参与今次嘅实验。 OK OK， 同埋你哋系愿意并知道呢种实验会带嚟嘅一啲能力嘅后果噶。签签名 ，No problem， 签边度？签边度？ 讲真话，系人同人相处嘅最理想嘅态度。不过无论喺任何地方。任何年纪嘅人，每日都有可能唔系讲紧真话，系讲紧大话。点解？因为有时候讲大话系无可奈何， 亦都系人减少纷争嘅唯一方法。今次我 Doctor 两为咗测试，邀请咗一对非常好感情嘅夫妇，阿陈生陈太嚟做实验。根据佢哋自己所讲咧，结咗婚七八年，完全冇嗌过交，理论上亦都从来冇同对方讲过任何嘅大话。咁揾佢哋呢对模范夫妻做测试，非常之好噶啦。好啦，佢哋饮咗我呢种特别嘅药水之后，好开心就翻咗屋企咯噃。佢哋仲应承将未来一个月发生喺佢哋身上嘅大小事情都记录落嚟。以下就系佢哋嘅日记部分啦。 今日一月三号，时阴时雨，我第一次同我老婆 B B 嗌交，都系嗰只死人药水女士。事完系我申请一个秘书，突然打电话嚟我屋企，佢用啲沙沙地又带啲性感，性感得嚟又带啲奔放嘅声音同我话： 喂，boss 啊， 哇！ 听日可唔可以俾我请一日假咁多啊？ 两日都得啊！你见面就唔舒服啊，秘书 B B。 你听唔到我声都变晒咩？人哋我冷亲啊！ 哎呀，阴公之子啊！ 是不是昨天呢，因为着得太少衫啊，哎呀，真系。 哦，流鼻血。佢呢个说话真系令我即刻升起好多嘢，包括无限嘅幻想。佢平时着嗰件衫咧，我怀疑唔系一件衫，系一块布加两条吊带，仲有一条小短裙，哇，真系好 sexy 啊！ 哎呀 ，boss， 你喺咪度听紧人声音 嘅？系啊，秘书 B B， 真系，哎呀，我都唔知啊，总之就冻亲啦，个鼻又湿，头又湿，哎呀，可能琴晚冲凉想冇攞件衫入去啊，冲完自己得， 哎呀， 哎呀，结果咧我等等啊，我冇着衫就咁包咗，又上出嚟啊，哎呀，你知你几日几冻啊，我哪知你 B B B B 唔好。乖，暴露我度。哎，其实佢讲啲咩，我真系冇心情听。脑海里面好多画面，我谂起佢玲珑浮凸嘅身材，哇，真系忍唔住。我心里面讲咗一句，我当时喺度就好啦。哇，佢个身材咧真系，哇，好啊，正啊 ，fantastic！ 你讲乜嘢话？ 吓、啊，哎呀，老婆 B B， 我冇讲嘢啊。 如果当时我喺度就好啦，佢咁好嘅身材真系望下都开心啦。你个死佬，你谂起边个吓？肯定唔系我啦、 啊。你听到？ 我梗系听到啦。 我最衰个药水啊！ 你个死佬！今日我俾老公饿咗大半日啊！最衰都系嗰啲药水啦， 老婆 B B， 我翻嚟啦， 我喺房度执紧嘢啊， 执紧乜嘢啊？ 冇，啲旧衫嚟啫嘛，系咯， 旧衫连个 label 嘅咩？ 好潮吓， 啊我未见过啊，我真系未见过连 label 嘅旧衫， 我好少着啫，千祈唔好俾佢知道啊！我今日又去买衫，如果唔系嘅话，实俾佢闹死我啦！ 咩话？咩话？你今日又去买衫？唔系啊嘛？上个月嗰啲 credit card 都仲未走，我咪叫咗你唔好买嘢字噶咯。 你听到啊？ 我梗系听到啦。 激死啊！最衰都系啲药水啦。 我哋要解除啲药水嘅效力。 啊，坐低先，唔好意思啦，两位啊，陈生、陈太系嘛？ 嗯， 系啊，做唔到啊，所以 点解啊？ 呢个药水嘅效力咧，唔系解就解嘅。吓， 唔系 啩？系啊嘛？ 放心，佢又唔会一世啊，佢维持一段时间，慢慢 slowly， 佢就会消失效力噶啦。 咁、 哎、 都好啲， 吓得我啊！ 喂，咪住，啲药力 等几耐先消失啊？ 好快，砰砰声年龄啦， 年龄咁耐， 哇！喂，你唔系连年龄都顶唔顺系嘛？嗱，其实咁样，你哋唔好讲大话，心里边谂嘅都系真话，咁咪得咯。 讲就意思啫。 世间上边个做得到啊？ 喂，原来讲真话呢三个字，讲就易，做咧系有一定难度。你心里边又收埋几多秘密？首心里有个迷，张小姐带你做四分零钟，到晏昼一点钟。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啦，今日吓全部三钟头风骚快人送晒俾大家噶啦， yeah， 真系唔舍得啊！ 嚟嚟嚟嚟嚟嚟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好，听朝十点 Radio Two， 再见大家，拜拜。 明知是好盾牌，行便是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极快，原来受那艳阳所摆，摆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知道当气候渐升一百度，活着实在好。来